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个人自扫门前雪，镜像基函数神经网络。多层感知器呢，是一类全局逼近的神经网络。网络当中的每个权重系数，对任何一个输出都会产生同等程度的影响。因而，对于每一次的输入，网络都需要调整全部的权重系数，这就造成了全局逼近网络它收敛速度慢的特性。显然呢，这是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作用的方式。与全局作用相对应的是局部作用。在局部作用之中，每个局部神经元只对特定区域的输入产生响应。如果说输入在空间上是距离相近的，那么对这些输入的反应也应该是相似的。被这些输入激活的神经元也应该是同一批神经元。进一步推广的话，又可以得到，如果一个输入 A 在另外的两个输入 B1 和 B2 的空间位置之间，那么响应输入 B1 和 B2 的神经元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被输入 A 所激活。神经元的局部作用原理呢，有它的生理学依据。当你看到夜空中闪亮的星星的时候，茫茫黑夜中的点点星光激活的是视觉神经当中特定的部分。随着地球的自转呢，星光它实际上也是会移动的。虽说亮度没有变化，但是不同位置的星光激活的就是视觉神经里面不同的部分。因而呢，产生响应的神经元也会发生变化。有些神经元原来是被激活的，但它们会因为目标对象的移出而从激活转为被抑制。另外呢，有些被抑制的神经元则因为目标对象的移入而被激活。在神经科学中，这个概念被称为感受野。一个感觉神经元的感受野指的是位于这一区域内的适当刺激能够引起神经元的反应，那么这个区域呢就叫做感受野。人类神经的感受野，它的变化方式可以在人工神经网络当中以权重系数的形式体现出来，而按照感受野的变化规律来设置权重系数，得到的就是今天的主题，也就是镜像基函数神经网络。镜像基网络通常包含三层，一个输入层，一个隐藏层，还有一个输出层。其中隐藏层是镜像基网络的核心结构，每个隐藏的神经元都选择镜像基函数作为传递函数，对输入分量的组合来加以处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输入节点和隐藏节点之间是直接相连的，它的权重系数为一。镜像基函数呢，是只取决于输入和中心矢量之间的距离这样的函数。也就是说，不管不同的点它是在东西还是在南北，只要它们和中心点之间的距离相同，那么得到的函数值就是相同的。所以呢，镜像基函数它的图形如果画出来的话，是根据确定的中心点呈现出圆周对称，具有这样的特性。如果说将欧氏距离作为距离的度量的话，那么函数的形式就可以定义为平缓变化的高斯函数。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高斯函数的表达式。在这个式子当中呢，每一个中心向量 Wi 都是镜像基网络当中的权重系数。一般情况下，所有高斯函数会共享同一个带宽 Sigma， 所以呢，用来区分不同隐藏神经元的就是中心向量 Wi。每个镜像基函数的输出按照参数进行线性组合之后，就会被送到输出神经元来加以处理。那么输出神经元呢，通常就选择普通的 LP 神经元就可以了。前面介绍的是镜像基网络它的生理学依据，下面让我们看看这一套方法在数学上的意义。隐藏层的作用是实现从输入空间到非显示的特征空间这样的非线性的变换。由此呢，低维空间上非线性可分的数据就能够被映射到高维空间之中。在一定条件之下，经过映射的数据呢，它变为线性可分的可能性就会很大。这一点呢，已经在数学上得到了证明。那么看到这儿的话，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这和支持向量机的思路是一模一样。支持向量机中的核技巧能够把低维空间当中非线性的问题映射成高维空间当中的线性问题。从几何上讲呢，就是将低维空间当中曲面形式的决策边界转化成高维空间中的超平面。 它的作用就是降低分类问题的难度。在知识向量机当中，常用的核函数里就包括高斯核函数。回忆一下，它的形式是不是和镜像机网络当中的高斯函数形式一模一样呢？将低维问题投射到高维空间是解决线性不可分问题的通用方法，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呢，一个非线性映射就足以在低维空间中解决问题，而不需要升高隐藏空间的维数，也不需要呢提升算法的复杂度。高斯函数就是这类杀鸡焉用宰牛刀的一个实例。那么还是以易获问题为例，在易获问题当中，四个数据点00011011可以看成正方形的四个顶点，那么处于对角线方向上的每两个点都属于同一个模式。如果引入一个高斯函数，那么原始的四个数据点经过变换之后，就可以变换成什么呢？分别变化为0.1353一、0.3678、0.3678、0.3678、0.3678和一、0.1353这样四个点。所以不难看出来啊，经过高斯函数的变换之后，01和10这样两个易获结果相同的点，经过变换都变成了0.3678、0.3678，这意味着这两个点重合到一起了。这样的话，将三个点进行一个二分类，那么肯定是一个线性可分的问题。所以呢，高斯函数就可以将易获问题变成线性可分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部分的处理当中，很容易看到空间的维数并没有增加，仍然是在二维空间上，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上来解决这个问题。问题的转化只用到了非线性的高斯函数。另外一个理解镜像机网络的角度是多变量的差值。整体上看呢，镜像机网络的作用是学习一个高维空间上的超曲面。根据训练数据进行训练的过程，就是对超曲面进行拟合的过程。但是由于数据当中存在噪声，并不是完美的数据，因而训练得到的结果呢，还需要一步泛化的处理。泛化的任务就是在数据点之间进行差值，差值之后的曲面仍然要经过所有的数据点，那么使用的差值函数就是不同类型的镜像机函数。训练数据中每个样本都是新的高维空间当中的一个点，那么差值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离散的点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曲面。那么差值操作具体是如何来进行的呢？假定镜像机函数是高斯函数，那么高斯函数呢，会将每一个训练样本都映射成为一个连续的函数，那么函数的中心呢，就是样本点的取值，在整个空间之上对所有的高斯函数进行求和，得到的就是拟合出来的曲面，这和信号理论中的差值操作是异曲同工的。当新样本出现的时候，这个新样本在曲面上的映射值就等于所有高斯镜像机函数在这个数据点上的函数值之和。那么感受野理论告诉我们，每个训练数据呢，对曲面的影响都只限于其数据周边的一个小范围内，因而在新样本的差值结果当中，贡献较大的就是离它比较近的训练数据。反过来，如果某些训练数据距离新样本较远的话，那它就不会对新样本产生影响。在实际的应用中，镜像机网络的训练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的任务是初始化中心向量 WI 的位置。中心向量的位置呢，既可以随机分配，也可以通过 K 均值聚类这样的无监督学习的算法来完成。那么这个步骤对应的是对隐藏层的训练。第二步的任务是用线性模型来拟合初始化的隐藏层里面各个中心向量。拟合的损失函数我们把它设定为最小均方误差函数，那么使用递归最小二乘法可以使损失函数最小化，这个步骤呢对应的是对输出层的训练。当使用 K 均值算法来训练隐藏层时候呢，聚类的数目 K 它就决定了隐藏神经元的数目，通过这个参数，设计者可以控制镜像机网络它的性能还有计算的复杂度。当算法的参数确定之后，就能够对训练数据进行无监督的分类，计算出来每个聚类的中心呢，就对应着高斯函数的中心。那么出于简化设计的考虑，每一个高斯函数呢，我们认定它的带宽都是相同的，并且统一的设定为 sigma 等于 dmax 除以根号下的 2k， 这里面的 dmax 是不同中心之间的最大的距离。这种带宽的配置的话，它符合 K 均值算法中中心的散布，也能够保证各个高斯函数它既不会太宽，也不会太窄。隐藏层的训练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始对输出层的训练。输出层的输入信号是每个隐藏神经元输出信号的线性组合。因而呢，递归最小二乘法是训练权重向量它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权重向量和隐藏神经元输出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成为大 Rn 乘以 Wn 等于小 Rn。那么在这个式子当中呢，大 Rn 表示 K 个神经元输出之间的相关矩阵， W 表示的是待训练的未知的权重向量，小 r 呢则表示期望的响应和隐藏单元输出之间的 K 乘以一维互相关的向量。自变量 N 呢，它代表了训练的轮次。递归最小二乘法的作用在于简化逆矩阵 Rn 的求解，那么它也是通过迭代的方式来实现。详细的推导呢，在这里我就不做介绍了。在训练完成之后，还可以添加额外的一个步骤，那就是利用反向传播算法对镜像机网络的所有参数进行一次微调，以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 K 均值聚类还是递归最小二乘法，都是针对于特定的层次的优化，而反向传播优化的对象呢，则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镜像机网络。所以用反向传播做一次处理，能够在统计意义上保证整个系统的最优性。和感知器类型的神经网络相比，镜像机网络它代表的是局部逼近的工作方式。神经元的输入离镜像机函数的中心越远，神经元的激活程度就越低。但是两者呢，都能够实现通用的逼近，也就是对任意非线性函数的逼近。今天我和你分享了镜像机函数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它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镜像机网络采用局部逼近方式，每个神经元只对特定的输入信号产生作用。第二，镜像机网络的隐藏神经元使用镜像机函数作为传递函数，常用的镜像机函数是高斯函数。第三，镜像机函数可以将低维空间上的线性不可分问题转化成高维空间上的线性可分问题。第四，使用高斯函数的镜像机网络可以用 K 均值聚类算法结合递归最小二乘法进行训练。镜像机神经网络呢，可以看成是核技巧在神经网络里的应用。那么你还能够想到核技巧以及它的思想在生活中或者是在科学研究中哪些其他的应用呢？